程，感受中国的发展和进步。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当中，极具挑战和观赏性的高山滑雪比赛和有雪上 F1 之称的雪车雪橇项目都将在延庆赛区呈现。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延庆区曲艺工作者发挥非遗项目的特殊优势，用评书这种曲艺形式展示延庆人民喜迎冬奥、服务冬奥、保障冬奥的风采。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2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22回，海坨山上守望者。全为冬奥祝深山。上文书给您说了，咱们延庆籍的小伙子陈建新在冰壶赛场上勇得金牌。从这回书开始，咱们呢专门给您说说，为了成功的举办这届冬奥会，咱们延庆的老百姓做出的无数贡献。在前文书给您介绍过，2022年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橇雪车这两个项目的比赛场就在海坨山。这海坨山脚下正是延庆区张山营镇西大庄柯村。从奥运落地海坨山那一刻起，西大庄柯的党员群众可就表现出高度团结、顾全大局的优秀品质了。2014年1月，国际奥委会准备到小海坨山进行实地考察，这个消息一传来啊，全村的党员都非常的激动。为了保障考察团工作的顺利进行，村党支部决定组建以党员为主的志愿服务队和向导队，配合专家上山考察勘探地形。为了寻找最佳的登山路径，西大庄柯向导队的7名成员连续40多天，每天徒步10多个小时，从不同的方向攀登海坨山和玉兔山，前前后后加一块40多回。大家经过披荆斩棘，最终从这2米多高的灌木丛当中清理出一条登山的道路。在考察团来前夕，向导队4名成员又背起10多公斤的铁丝，一米一米的检查，是一点一点的修补。就这样徒步修复了山脊上所有的围网，为专家组的考察和专业机构实地勘测提供了安全的道路保障。不仅在这些大事上，村里的党员还通过日常的工作为冬奥会的筹办做了很多的保障工作。这个海坨山上啊，经过好几年的植树造林，植被覆盖率相当的高，树木种植之后做好管理和保护，才可以让绿荫更加的茂盛。为了保护好植被，西大庄柯村就组织了一支护林队伍，他们是不分昼夜看护海坨山12000多亩的山林。这崔贵军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提起这崔贵军呢，那可是西大庄柯的老党员，大伙儿都亲切地称他老崔。老崔原来可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卸任之后自愿当起了海坨山的护林员。别看今年64岁了，在这海坨山上一待可就是17年。就在2004年，为了加强森林防火，在位于海坨山南坡建了这么一座大庄柯瞭望塔。通过这瞭望塔就能杜绝瞭望盲区，可以节省很大的人力。站在这儿 那可真是站得高望得远呐。有了固定的瞭望塔，护林员一方面可以免受风吹日晒、受冻雨淋之苦，另一方面更可以集中力量来关注森林的火情，最主要的能更好地体现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火工作方针。当时2004年的条件，这个瞭望塔可不像您各位想的似的是一应俱全。首先一点来说，海拔1200米的地方，您要想在这儿生活，水全得靠人力解决，从山脚往上运。崔贵军作为这里的驻塔护林员，不仅要看护监控设备、监控火情，进行大范围的巡山，每隔一两天呢，还得下山背20公斤的生活用水上山，一天不闲，两天不闲，这日子一长您试试。有人帮着崔贵军算过，就他这样反反复复的上山下山，光是这点路就相当于登了40多次珠穆朗玛峰。他背上山的水呀，有上百吨，他翻越海坨山的距离甚至比绕赤道两圈还要多。听到这儿您各位得说了，这山里边青山绿水，美景如画，城里边酷热难耐，山上凉快无比，这样的环境出点力也值得呀。您是只看见山景了，不知道山上的情况啊。这护林员的工作是非常的乏味，每天的工作流程是一成不变。每天天一亮，老崔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先在床上铺几张旧报纸，踩在床上再爬在梯子上，才能从瞭望塔的二楼探出身子，是四外观察，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看完之后再回到下边的办公室，拿起对讲机向山下报告。这间办公室拢共不到15平米，真是一室多用啊。干活的时候它是办公室，中午吃饭的就是餐厅，晚上睡觉就是卧室，一个小屋就成了老崔的半个家了。这小屋四面都是窗户，虽然近几年瞭望塔已经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也不需要再像过去似的时时刻刻都得往外盯着，但是老崔啊还是坚持把四面的窗户全打开，有事儿没事儿就往外看看。老崔说了，他这么做啊，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踏实，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居高临下看看冬奥赛场一天天的建成，他要做冬奥赛场建设的见证人呢。在别人看来，这瞭望塔上的护林员平时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需要精神高度紧张，是个苦差事。可是作为村里的老支书、老党员，在崔贵军看来，这里啊可以一览众山小，苦中作乐。这崔贵军与巍巍高山作伴，与皑皑白雪为乐，把孤独和寂寞放在一边，把防火护林的重担坚定地挑在了自个儿的肩膀上。到了2019年6月，为了冬奥场馆的建设，距离延庆赛区最近的西大庄科村要完成全部的腾退，那村民呢就全都搬到城里边住去了。这一下护林员进山护林可就成了难题了。从城区里边到山脚虽然有公交车，但是护林员8点就得接班，太早这公交车还没出车呢。这一下大家可就有点慌了。有人就说了，单程50多里地，每天往返，早上8点准时到山上上班，下午5点下班，晚上还有夜班，咱们这个工作量啊得申请一辆班车。崔贵军一听可就摇了手了，班车？你这不是开玩笑的吗？你听说过谁家的班车每回就拉一个人呢？那不成专车了吗？再说了，咱们这是24小时三班倒的工作，你让班车一天为你这事儿跑几趟啊？也有人说了，要不然这样吧，现在咱们不是三班倒吗？上山不容易，那咱们呀就别倒班了，一个人上山带上几天的吃喝，在山上住2天，过2天来一个换班的，这样啊也能省不少事儿呢。崔贵军一听又摇摇头，这个也不行，咱们为什么三班倒啊？目的不就是为了24小时都能有人盯着吗？照你这么一来， 咱们是省事儿了，一个人在山上总得睡觉啊，你这么一合眼，那不就造成没人看护了吗？万一就在这会儿出点事儿，到时候那说什么都晚了，这个不行。大家一听，要是这么多困难，我看这活啊，咱们就别干了。老崔一听更急了，那可不行，这护林防火确保冬奥是咱们的职责所在，怎么能让这么点困难就给吓倒了呢？你们年轻，过去有一个电影叫《创业》，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里边有一句台词我到现在还记着呢，什么词儿啊？叫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伙儿一听，老崔这是动真格的了，那您说咱们怎么创造这条件呀？老崔一想，哎呀，这样吧，亲朋好友三两个住得近的，有车的开车，没车的拼车，反正这海坨山上啊不能断了人。就这样，老崔每天拼车进山护林。现如今您要来到海坨山，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沿途啊您还能看到不少防火护林的宣传横幅。西大庄柯村回迁的工地旁边有一个集装箱，这儿啊就是护林员休息的岗亭。修建冬奥场馆，拆除了瞭望塔，这儿可就成了大家休息的地方了。这条件比以前是好多了，进屋拿上对讲机，崔贵军出了门可就开始巡视了。就在这冬奥场馆建设之前，用来巡视的盘山路经过几重修整，现在这个道路啊是又宽又平，路边还摆放着很多用胶皮条和手柄组成的灭火工具，像这样的二号灭火工具山上到处都是，随便哪儿都有十个八个的。老崔的工作就是每天要把这些工具检查一遍，所以崔贵军手机上的步数每天都得10000多步。这冬天呀，山上是天干物燥，这些荒草枯枝最见不得就是火星。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有人带火种上山。就在这年的春节，那是一个大年初一，两辆小轿车可就开上山了。到了检查站，正好碰见崔贵军，车窗往下一摇，崔贵军一看认识，谁呀？当村的一个小伙子，车里边啊带着老牌子。小伙子挺客气，崔大爷，过年好啊。好啊，你们这是干嘛去啊？没事儿，进山转转。崔贵军一想，这大冷天的，没事进山干什么去？随口啊就问了这么一句，你们上山干嘛去呀？小伙子一看崔贵军追问的挺紧，支支吾吾啊没说出来。再往车上一看，老崔猜出个八九来，这车上有孩子，你们别是进山放炮上去吧？这小伙子一听乐了，呵呵，不是不是，那你把后备箱打给我瞧瞧。哎，崔大爷，您让我开后备箱干嘛呀？干嘛？检查，你要上山呢必须检查，你要不让我看。老头拿手一指，看见没有，我这儿宽敞，掉头回去。大爷，您这话说的，您看这一年就这么一个机会能放放炮仗，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不打自招不是？真不是我不让你陪孩子玩，你小子也是这山里生山里长，冬天天干物燥，风还这么大，你这儿一放炮着不着火才怪呢，听我的，回去吧。崔大爷，我就想带孩子听个响，这城里也不让放，山上也不让放，您让我们去哪儿放啊？我说小伙子，为了安全，这是我的职责。说着话，老头指指身背后的海坨山，你瞧见没有，明年这儿就要开冬奥会了，你看看这施工的场面。说着话，顺着老崔手指的方向，大家一瞧，可不是吗？冬奥场馆工地上是一片热闹。哎呦，他们春节都不放假呀？嘿，这不都为了赶工期吗？都是为了冬奥会呀。说到这儿，崔贵军再次用手四下一指，大家跟着崔贵军手指的方向放眼一望，就看湛蓝的天空之下，巍峨的海坨山在晴空丽日的掩映之下显得是格外的耀眼。就在这工地上，一条条雪道 如同白色的蛟龙穿行山间，那是气势恢宏啊。说到此处，崔贵军用手这么一指，哎，你顺着我这手来看，就在咱们这个小海坨山地区，海拔最高的地方，2198米，这可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呀。就在这儿要建设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彻雪橇中心、延庆冬奥村，还有这山地新闻中心四大场馆。这边看完了，你再看看这边。说着话，崔贵军转过身来往山下一指，你看这海坨山下，现在延庆冬奥村还有这个山地新闻中心已经建成了，这里边啊全都是中式的建筑，巍峨耸立。这里边啊是由六个居住区和一个公共区组成的。这延庆冬奥村你进去过吗？哎呦大爷，这我可没进去过。你没进去过呀？我还真进去参观过。嘿，里边啊设施齐备，整洁清爽。我听这讲解员跟我说了，咱们这个延庆冬奥村整个的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光住人一下就能住1600人。关键就是人家这个设计师为了让这建筑和咱们这个海坨山融为一体，人家采用的呀是山村式的建筑布局，半开放式的建筑庭院是依山而建，整个把咱们北京四合院的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山下边看完了，你再往山上边看看。这高山滑雪我听说呀被誉为冬奥皇冠上的明珠，这个项目赛起来那是惊心动魄，惊险刺激啊，那可以说是冬奥会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之一。咱们这个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就在你身后，我听说这儿的总面积有432公顷，一共设计了7条雪道，其中啊有3条比赛道、4条训练道，全长将近10公里。说着话，崔贵军又用手往山上一指，顺着老人的手指方向远远眺望，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整体的轮廓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燕子。小伙子，我问问你，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建筑像个燕子吗？大爷，这我还真不知道。不知道啊，那是咱们延庆的文化。你知道咱们这海坨山是怎么来的吗？哎呦大爷，您给我说说吧。咱们这海坨山呢，相传是王次仲落雨化山。相传咱们延庆古时候有一个人叫王次仲，这个人呢博学多闻，尤其是写字写得非常好。秦始皇听说之后，就准备把这王次仲调到自个儿身边来，帮着自个儿要统一文字。但是这王次仲啊不想去，结果啊秦始皇派了3回，这王次仲给挡了3回。最后这秦始皇怒了，派着囚车要来押王次仲到咸阳。结果这王次仲啊走到一半的时候，化作大鹏鸟是直飞上天。这大鹏鸟一飞上天，落下的这个羽毛可就掉在咱们延庆了。这大片的羽毛就是大海坨，小片的羽毛就是小海坨呀。这个就叫王次仲落雨化山。你看这雪那是冬奥的元素，飞燕是吉祥之鸟，这也是古代传说的传承啊。这雪飞燕三个字儿，这不就是赛场和项目的特点吗？这可是冬奥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咱们延庆赛区的精彩诠释啊。整个这燕山山脉这高耸入云的山峰也是因为这次冬奥而更加驰名啊。大爷，听您这么说，我今天就算不放炮仗我也没白来。嗯，好，赶紧带着孩子回家去吧。听到这儿，小伙子一点头，得嘞，我听您的，我呀原路返回。崔贵军看着被劝走的小轿车，再看看不远处热火朝天的工地，就想起了这一年秋天的往事。就在这年秋天， 冬奥赛场全面建设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建筑工人涌入了山里，这可给护林员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十月份建筑工人最多的时候将近一万人，在路边停的车少说能排出二里地去，这车停在哪儿，护林员就得追到哪儿，干嘛呀？怕他们抽烟呢，劝不住，最后没辙，只能没收他们的打火机，头一天就没收了三四十个。后来经过老崔他们这些护林员反复的开导，大家伙这才提出来，您呐放心吧，我们进山主动禁烟禁火。西大庄柯村护林员的队伍从2004年开始组建，至今已经有17年了。在这17年里头，山上没有发生过一次火情。现在西大庄柯原来的位置上已经盖起了一片3层楼高的回迁房，村东边是从小海坨山上延伸下来的高山滑雪的雪道，以及冬奥的场馆。崔贵军望着这一片拔地而起的建筑，嘴里边念叨着高山滑雪、雪车、雪橇这些生词儿，他时时刻刻都透露出自豪之情。但最让他挂念的还是自己的护林工作。崔贵军现在一看见人就念叨，这山里的变化是真快，2年的功夫，冬奥会场馆的主体几乎全都建起来了，我呀打心眼里头高兴。你看这边是雪车雪橇的赛场，这边是别墅区，将来人多了，护林工作更不好做了，得加大力度啊。护林员们日夜凝望着海坨山，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一个个寒来暑往，现在海坨山即将迎来新的辉煌。在冬奥赛场的冰雪激情背后，就是这些护林员用自己的大爱守护着这一片绿水青山。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22回，由温振新播讲，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洲，策划刘满丽、阙战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需要